说完这个玉市场之后，曼德勒这个国这个城市，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去了曼德勒和普甘两个地方， 对， 这俩有区别吗？ 你觉得 这两个 城市风格一样吗？ 啊， 其实不太一样。整个这个缅甸来说，都是全民信佛，接近百分百全民信佛， 有信仰啊。 所以对，看随处可见这种佛院和这个寺庙。 寺庙 对，然后还有包括佛塔。其实两个地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但是曼德勒的话更大城市一点，更大城市，然后它市中心还有一个皇宫。对，这个皇宫挺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就觉得皇宫外还有一圈护城河，我就想起咱们的故宫，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对， 很有意思。然后它这个皇宫的话，其实里边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东西，其实当时他会摆了一些，就是皇上他当时缅甸的这个有一些议事的地方和大臣议事的地方，还有和他的这些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是开放的， 是开放的，对，游客可以去参观，但是这些所有的场所都要光脚，而且不能穿袜子， 光着脚， 是这样光 着脚，不可以穿袜子的，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你穿鞋穿袜子是有一点亵渎的，对，所以所有的游客都要入乡随俗。 好的好的， 对，所以很烫，然后 热吗？不是说你想想，如果去过一次南京马鞍山， 马鞍山 七月份的时候， 哎呀妈呀。 这脚丫子光的脚，而且好热，烫得慌啊！那一样的感觉，那真的是。 有朋友，我发朋友圈说会不会很扎脚？我说扎脚已经不是重要的， 主要是烫， 是烫， 主要是烫， 对。 哦， 那没办法，必须吃脚。 我的天哪！ 那也没办法。 这个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 好的好的。除了光脚，大声说话也不行。因为服饰呢？着装上。 服饰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游客去玩的话，尽量不要穿这种女生啊，不要穿露肩的这种上衣，然后尽量穿短袖或长袖，然后穿长袖的话，好处就是防晒。 裤子呢？ 裤子的话，一定你长裙或者短裤是短裙和短裤是不允许的，一定是在膝盖以下。 哎呀， 对，这个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 颜色，是不是也素一点比较好？ 颜色的话倒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规定，然后他们当地人男士女士都穿鸡笼，就是有点我们想象一下那个苏格兰男士穿的那种裙子，但是他们 苏格兰裙。 对，但是他们穿的长款，很长的那种，没有褶，白褶没有，就是一块布啊， 一块布 裹一下，但是很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男士穿的只能穿格子状的，对，然后女士是随意穿比较花的或彩色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那个牡丹花布， 了解了解，是的， 对对对。然后如果游客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买了以后可以裹在身上， 哎，我觉得 很有当地特色。 对，就一定得是在一个旅游目的地，然后买当地的服饰，拍出来的照简直太漂亮了。 是的，是的。哎，有没有这些沿途拍照的一些什么国际的游客啊？全世界都有吧，应该哈。 全世界都有，他们那边我感觉就是西班牙人比较多，因为我之前不是去西班牙玩过 三次， 能够听到一些西语，所以西语在 你能听懂西班牙语？ 为什么呢？ 因为能听懂是。西语可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厉害， 对，所以有可能是西班牙人，也有可能是葡萄牙人，因为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语很近， 对， 也有可能是南美的。总之就是讲西语的游客很多。 你就觉得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曼德勒和普甘这两个城市，生活的节奏哪个更大快一些？应该曼德勒也更快一些， 大城市。 普甘更慢一点。 更慢，普甘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手指之处皆为佛塔。 啊，就都是塔，佛塔 都是佛塔，对，所以它有一块区域其实已经被保护起来了，然后明年也要继续申遗。 好， 这块区域就是很多佛塔，据现在一个不完全统计是2000多座。 多大一个地方？ 2000多座 佛塔， 其实不大，但是现在为了保护它，让当地居民都搬出来了。 你刚才说不大，都腾退了， 说腾退， 说不大，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这个2000多座佛塔的地方大概有多大的一个区域？ 哦，这个我还当时几公里还没太注意，如果骑那种电动车玩的话。我想如果单程可能直路的话，不走小路的话，单程至少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 那我知道大概了解多少了，大概得20公里左右，至少20公里左右。哦，因为我经常骑车来回家的距离嘛，3.3公里是骑电动车是6分钟7分钟，这个差不多。所以说那个也行，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缅甸给我的感觉是背包客的天堂，而且青年旅社呢可以有非常多的聚合。刚刚在我们的张悦分享之前，在广告的间隙当中跟张悦聊天说，青年旅社一般是6到8个人为一个房间，是吧？你住的那种的是吧？ 对，也有四人间。 是上下铺还是大通铺？ 大通铺。 就上下床。 上下床。 对，也有单人床。 哦， 对， 他曾经跟六个女孩一起在一个地方住，而且是都是中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面孔？ 哦，其实是各地的， 各地的， 但是就是南方人居多。 哦，南方人 对南方人，因为从昆明那边，哦，还有深圳，香港澳门都有航班，很方便， 啊，是中国人是吧？ 对对对， 嗯， 中国人居多，然后大家都是单身过去玩，嗯， 说说这单身的女青年们这个愿意去的地方，因为单身女青年比较文艺也好， 啊， 比较特立独行也好，除了这个寺庙啊， 嗯， 佛塔啊， 嗯， 有没有街区可以逛一逛的，有吗？ 街区的话，其实我在曼德勒逛的时候还看到了云南会馆，嗯， 云南会馆， 对， 云南会馆， 然后云南人比较多嘛， 哦， 都是过去，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几代了，然后去做 商铺什么的。 对， 嗯， 这种街区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影子在， 嗯， 对， 嗯， 包括在街头去找这个早点摊的时候， 早点摊 还遇到过早点摊上有油条。 哎呦， 哇，太好了！ 对，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可就是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比较懂的人， 嗯， 就是说这个是当时国人，就是很多年前 销毁留下来的， 对对对， 哦， 过去缅甸的时候留下来。咱们用油条蘸那个豆浆， 嗯， 他们用油条蘸奶蘸的奶茶， 好吃吗？ 哦， 味道？ 缅甸的奶茶也很出名， 味道行吗？ 对对对，没有尝，因为吃了一些其他的小吃。 哎，说说吃呗，这几天那么多天的国庆期间哈， 对对对， 怎么样？ 说吃吧， 啊， 因为大家都以吃货自居嘛，嗯， 吃很重要， 对，很重要， 嗯。 我是觉得在缅甸玩，就是吃不会有大问题，就咱们都有一个中国胃。 是的， 嗯， 在那儿吃的话，就是天天大米饭啊、面呀，啊， 都有 处可吃，对， 啊， 可以吃到。 也会有那种炒菜是吧？ 对，都有， 虽然味道不太一样， 对，但是炒菜我认为素菜更好吃，比如说。 哦， 菜花这种， 哦， 豆角，然后还有这种青菜， 是炖吗还是说爆炒？ 它都是炒， 都是炒的， 都挺好 吃 的， 嗯， 都很好吃， 嗯嗯， 然后素菜可能更适合我的口味， 嗯， 因为它荤菜稍稍有点咸， 哦，荤菜 可能太，我推断就是因为太热，所以就是需要 怕坏了， 怕坏了， 对， 对， 肯定是咸一点好吗？ 对，咸一点会利于它的保存。 嗯， 他们的荤菜是用咖喱吗还是什么？ 有咖喱的，有不是咖喱的， 哦， 都有，然后咖喱的也会偏多一些吧， 嗯， 但是我觉得味道还是挺容易接受的。 嗯， 虽然我没有去过印度，但是我觉得这个咖喱是可还蛮好吃的。 你去过印度？ 我没去过印度， 啊，他 我去过泰国， 泰国是 泰 国， 嗯， 印度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啊， 是的，我吃过印度菜，印度的咖喱我受不了，哦， 就有种那种味儿哈， 这个，嗯 嗯， 他的这个饭的话，还有一种烩饭。就相当于是各种菜啊还有鸡肉在一起炒， 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吃这几天 挺像中国菜， 对，吃几天完全没有问题， 嗯， 就吃得很舒服，包括它的面也是。 这么热的天气肯定有什么甜品的冰品的凉品的，啊，果汁儿什么的， 对， 啊，对 吧？ 有没有那边？ 哦，椰汁儿、甘蔗汁儿，就芒果，然后橙子， 嗯， 这些菠萝， 便宜死了， 便宜死了，就随处可见，然后 而且还超甜，是不是？ 很好喝。 先生，这个1.5升的那个苹果汁多少钱？6块。 六块？ 多少钱？大概？ 就一杯吧，一杯好像是我印象当中，哦，2-3块。 2-3块钱，你看1.5升不就6块钱？ 我的天 哪，哇， 便 宜， 很 便 宜， 撑喝个水饱。 对， 啊， 然后我们当时跟福建那个姐姐去找了一个比较网上评价比较好的一家冰室吧， 冰室 其实就是冷饮店， 冷饮店啊， 但是发现价格跟地摊是一个价格， 啊， 所以它其实哪怕是一个有自己的门店在，啊，然后价格也 不 贵， 他们的意识当中 很实在， 还是挺好的， 对，很实在，包括我还吃到就是刚才说我去找这个 早点 摊嘛， 啊啊， 找到他当时就是网络上比较有名的说对特色的一个早餐 叫什么？ 叫鱼汤米线和这个椰汁米鸡面。 他爱吃面和米线， 对 不对？对， 很好吃， 嗯， 我发现了， 嗯， 这个汤汁非常的浓郁， 嗯， 然后面也很软，里边还放了各种各样的调料， 嗯， 对，还有小的那种洋葱，就吃起来没有很冲，但是很健康， 很软糯那种， 对 不 对？ 对 对 对，这么一碗面，这么米线，到底猜多少钱吧？ 早 餐，早 餐， 嗯， 我觉得也就5块钱， 3.5块。 啊，3块多， 3块多，这么便宜， 很便宜 啊， 哦！而且当地人就很友好，我吃了以后中午再去吃，因为那是早饭。 嗯， 但是他中午已经不卖了， 嗯， 他看我又回来了， 嗯， 就老板又给我煮了一碗。就我目前觉得，就是7-8天的一个旅行当中遇到的人都是很友善的，而且可能跟他们的信仰有关吧。 是的， 也不用担心路上说我拿个包被抢被劫， 不用想 或怎么样。唯一可能有点担心的就是打车， 哦， 打车的话他一定会多要钱。比如说正常的一个那个就突突车和双条还有 taxi 是很常见的， 嗯， 可能当地人可能打也就1000块缅币当地钱，我们打可能是他会要2000，你就跟他砍好了，砍成1500或砍成1000还是很容易砍的。 砍到一个心理价位 啊， 因为出租车他一看是游客，人家肯定是愿意赚钱的 啊，那 我觉得这个是理解的。对， 的士应该是明码标价，按公里计费吧，对吧？ 倒没有，都是谈好一个价格。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从那个曼德勒那个青旅要回机场，跟前台订这个车，前台劝我。前台小男孩说，你订 shuttle bus 一样的时间跟 taxi 一样的时间走，一样的时间到机场，你为什么要订 taxi 要订不订 shuttle bus 呢？你这样还便宜哦，你订这个吧，你听我的。他就让我订班车。 他挺朴实的。 对，他很朴实。其实就换成人民币，我没有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换成人民币很便宜， 是的， 没有差几块钱，但是他一直劝我。 我想想哈，最后一个问题问我们的张悦，缅甸当地的民众有没有挂在脸上的微笑？因为很多什么缅甸的微笑啊，柬埔寨的微笑，这种微笑多吗？ 多， 在你这几天当中， 很幸福是吗？ 很幸福， 当地幸福指数很高。 对，是，就过得很朴素，然后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因为可能心中有信仰吧，他们每天都要定时去拜佛，去礼佛。 哇，现在人有一个理想，有一个信仰特别重要， 很重要。 对，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因为佛塔很多，去玩的话。就经常就是不是经常吧，一进那个佛塔，对，就会看到当地人在那边虔诚的在祭拜。对，这个时候可能游客我觉得比较注意的一点是，就不要打扰他们， 是的， 一定要安安静静的。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就安静的看就好了。 好的， 如果有的话，愿意拜可以拜，愿意去捐款可以去捐款。这样我觉得是我们游客的一个游玩的一个责任在吧。 在缅甸是室内禁烟吗？问问那个 禁烟的话倒没有，因为他们其实我发现他们买烟是论根儿买的，这点跟斯里兰卡很像。 跟那个菲律宾也是论根儿买的， 很多国家都可以 论 根儿 买。 对，可能是抽不起烟，我猜买一盒比较贵，所以当地人抽烟的很少。 好，了解了。这就是我们张悦眼中的缅甸哈，很适合学生朋友去感受感受，因为确实花费没有那么多的钱，而且会有一些合理的作息，让在旅行当中没有那么多。有些人啊，一出去玩就紊乱了，你知道吧？就是天天睡得晚，起得晚，对不对？回来更累，两天缓不过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睡得晚，起得晚，你说那你去干嘛呢？ 所以说，希望各位呢可以去缅甸感受不一样的缅甸风光哈。谢谢张悦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张悦。 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哈，希望呢有时间再来去说你喜欢的欧洲，三次西班牙呢。 对啊，可以来个足球之旅吧。 是是是，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期待张悦下一次做客我们的旅行号1073。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鸳鸯，英文名翻译过来其实叫中国官鸭，鸳是指雄鸟，鸯呢是指雌鸟，所以说鸳鸯是个合成词。我们属于雁形目中型鸭类，大小呢介于绿头鸭和绿翅鸭之间，体长38到45厘米左右。雌雄的颜色是很不一样的，雄鸟嘴是红色的，脚是橙黄色，羽毛颜色鲜艳而华丽，头上还有艳丽的冠羽，眼睛后面有宽阔的白色纹眉，翅膀上有一对栗黄色的扇子一样的直立的羽毛，像帆一样立在后背，非常的奇特和醒目，所以我们在野外非常容易被辨认出来。 我们的雌鸟头和后颈是灰褐色的，没有雄鸟的冠羽，眼周是白色，其后有一条白纹与眼周围白圈相连，形成特有的白色眉纹，上体灰褐色，两翅和雄鸟相似，但没有金属光泽和翻状的直立羽，腹部和尾下覆羽白色，